三两一，开始。大家好，这里是荣誉之地广播电台，这里是第十二次播出。 大家好，我是女主播。 大家好，我是男主播杨帆。 我们以前都报名字的吗？ 对啊，你忘了？ 有点生疏了。 也是也是，我们上一次播出还是在去年的时候，而且去年只播了一次。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次播出，希望今年我们以后可以多播出几期啊，再接再厉，再接再厉。 对，或者说夜静于情，黄于喜 啊。好吧，我们开始。 今天杨主播想跟大家唠哪些嗑呢？ 今天我带了四个话题啊，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们先从第四个开始说。 先从第四个开始说吧，也可以的。好的，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科隆当地的一个足球球队，叫做 SFC 科隆。 嗯。 他终于在德甲比赛提前三轮保级成功，真是可喜可贺呀。 这个球队知名度高吗？ 很高啊，他是德国，比如说这个 当然在德国范围内就不说，我们说走出德国有人知道他吗？ 应该也是很高，他在全世界范围内算是这个会员数应该是排前十的。 这是怎么做到的？科隆这么小一个地方， 他会员数可能他肯定比科隆人数要少，这个会员数，但倒无所谓嘛。啊，他所谓的会员数按真正足球是这个足球俱乐部，是俱乐部的，不是企业的。很多现在的俱乐部是吧？很多其他，比如皇马什么，他们都只成企业的形式了，不是俱乐部了。但是在德甲是不允许的，好像。 那这还可以想象。 就是那些原来一些企业俱乐部，他们也可以有这个会员制，是吧？怎么说？他们会员估计比这些多，这些都不算。只算真正的俱乐部形式的这个球队，他是好像全世界排前十还是排前二十的。 就你支持这个球队，你就能成为他的会员。 那不是，不是，那得花钱。 啊，怎么哪些途径可以花钱呢？ 就去那买他们会员呀 ，Mitgliedschaft。就是上次那个， 通过网上 打电话，现在打电话不是打电话，现在满大街那个广告，FC 边，都是这个。当然了，这个其他俱乐部不太清楚，这个科隆俱乐部他还有一些 Familia Plan Program 啊，就是说，交一份钱保全家，就你家有三个人，我交一份钱，但我不知道他算的时候，这是算一个这个会员还是三个会员了，是吧？甚至是可以四五个人，是吧？就一人保全家。 所以科隆现在保级成功，能够让他们明年的会员趋势 更好，肯定是。但会员是要交钱的，每年还是60块钱吧？多少？另外这个科隆队歌呀，这科隆。一队的队歌，他的第一句话第一个词儿就是我们 Ehrenfeld 荣誉之地，给听一下，但是用科隆方言唱的呢。Ehrenfeld 哈哒哒 啊，行，我们听原版的，我们听原版的 啊。 Feld, Radertal, Nippes voll, Eschpech und Kalk. Überall, jeden Fans vom FC Köln. 那么我们下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也是跟我们科隆有关的。第二个话题是怎么着呢？这个科隆波恩机场啊，就是在科隆还有原来这个东德的这个西德的这个首都波恩之间啊，那个科隆跟波恩之间大概也就有30-40公里吧，这个机场，两个城市共用一个机场。这个机场呢，最近出了一个事情，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布鲁塞尔机场恐怖袭击之后，马上恐怖分子在网上就推出了一个新的照片，是一个恐怖分子站在了科隆波恩机场门口，也就是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了。引起了一小阵的怎么说紧张吧， 恐慌 啊，恐慌应该不至于，只是紧张。然后呢，到现在也没发生什么。上周的时候，突然媒体爆出，科隆波恩机场的网站上，官方网站上，从去年开始就能当下来这个整个机场安全措施保障的条例，特别详细的条例能当下来了。里面有这些所有的安全措施人员的他们电话，以及出现什么事情，比如说绑架，比如说。叫 Amok Love 是吧？就随便进去随便扫射，或者比如说这个毒气是吧？或者各种形式，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人员疏散是哪条通道是吧？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可以疏散，各个的 写的比较详细的都可以荡下来，当然媒体爆出来之后马上它就爆，你就荡不下来了，就删掉了。 这是机场有意为之还是是一个事故呢？ 媒体都说是个事故，机场发言人说这个是它不是最全面的一个这个叫什么呀 plan 是吧， 就是影响其实没有那么 大，因为这个这份 plan 呢整个机场的工作人员都能看到，工作人员大概好像几百个还是几千个我忘了，这个都能在网上把它看到，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它上传上去的，所以说这个他的估计也是给大家不要 恐慌，意思就是说这个 消除恐慌。 对，既然几千人能看的一个文件，为什么不让几万人看呢？这个几万人看更安全嘛？ 对，但是就是说，既然我们这个措施就大家都看见了，是吧？他可以先小打一下，大家疏散的时候再把疏散过的地方再打击一下，可能会影响力更大，是吧？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恐怖袭击你防不胜防啊，他要真想打你，你也没办法，对吧？ 记得当时法国的足球场遭受袭击之后，德国的球场也受到恐怖威胁 啊。 然后当时据调查是内部工作人员是这个恐怖分子的内应啊，这个已经安排好了在什么地方怎么开门，以什么形式这个救护车怎么进去 啊， 这些他们都是里应外合的做好了的。那有没有可能说这个科隆波恩机场 也有可能这事儿， 对，也爆出来好多那个，不管是巴黎还是布鲁塞尔的恐怖分子，他们其实都是以科隆波恩机场作为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来做他们中转到各个这个，对吧？伊斯兰国家的一个枢纽机场。 是吧？啊，当然，好，前段时间也爆出来这个比利时的一个核电站里面的一个工作人员，他是这个他是这个恐怖分子，但是他是在几年前就已经被辞职了，或者已经离开了这个核电站了，后来发现他是这个恐怖分子，意思就是说他也掌握了很多核电站的信息，他有可能还是其他核电站的，也可能还是有潜在的恐怖分子的。 那这个事件爆出之后社会有什么反应呢？我记得有一天电视里边就演了，说带大家去科隆波恩机场里里外外，我们干脆就把它看一遍，那平常大家看不到的地方都有什么 啊？那个是估计是老早以前就做好了节目了，那是一个常规节目啊，而且都是主要讲的还是一些也不是秘密的东西，都是一些怎么说呢，这个机场运作方式啊，背后比如说你这个 行李 台啊，输送啊，各个的，还有一些食品啊，是吧？你怎么弄的， 也就是不以预防恐怖袭击为出发点，是以大家平常关心的一些 有意思的东西嘛，是吧？当然恐怖分子也可以通过这个了解一些东西，是吧？怎么从其他通道进入这个机场。 科隆是非常市民友好的一个城市，像它的那个市图书馆里面大家能想看的 DVD 电影，流行的热门的几乎都有。最近就多了一部特别热门的， 什么？ 在 IMDB 上也突然跃居100名以内的，叫The Messenger， 信息或者信使之类的吧，就是讲这个他叫什么名字？ 谁呀？ 阿拉丁啊，亚伯拉罕，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雅克。 不是 啊，亚伯拉罕。 对 啊， 是亚伯拉罕，他是 马穆德、霍赛因、霍赛雷， 一生是怎么个传奇？ 哦，行吧。 据说是这样的，因为太热门，我还没有接到，还在等待的过程中，所以就是说这恐怖袭击还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新的这个求知的欲望，不管是对机场的啊，还是对这个 穆斯林 的，其他 的 对， 等等吧。 好，那么。我们下一条是什么新闻呢？你是 想 第一还是第三呢？ 那我们先说第三吧。第三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最近还是比较烦的，他烦心事很多其实，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怎么说呢，是一条接一条，是吧？刚开始还是这个欧债危机前几年，现在就是来了这个 难民危机 啊。难民危机之后呢，要解决这个难民危机，就要跟土耳其 打交道，就求人家，求人家之后呢，你就得当孙子，是吧？ 话也不能这么说、 啊、 这个外交斡旋这个总是你让一步我进一步，就是这都是一个推手的过程、 啊、 对吧？ 对对对，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不能完全独立了，你就得受制于人了，是吧？他就说哎，你土耳其你帮我是吧，这么多叙利亚难民你别再让他们进来了，是吧？你我们把所有难民地方呢都安置在你那块儿，行不行啊？你们这个文化也比较相近啊，我们给你钱。给埃尔多安就说了，给钱不行是吧，咱再谈谈其他事情吧，说你这有麻烦我这有麻烦是吧，我现在想加入欧盟，不同意不同意，那咱们把这个签证问题解决一下吧，是吧？签证咱们三个月免签怎么样？这也不行，那这不行那怎么办呀？再琢磨琢磨，哎，这个德国或者西方世界是吧，这个民主国家比较发达的地区，他们这个经常有一种叫讽刺这种文化啊，就咋地了。原来那个前几年这个巴黎恐怖袭击刚开始第一次那个打了一个报社是吧，叫什么山里是吧、 嗯、 大家都是瑞斯山里还是什么，我是查理，我也是查理什么，我是巴黎什么的，那个就是一个他讽刺了当年这个讽刺了谁啊，那是亚伯拉罕还是谁安拉呀什么，讽刺了一下就遭到了袭击了。然后德国呢也经常讽刺一些，这个 CDF 这个电视台他讽刺了一下埃尔多安是吧，做的时候打油诗写的也一般，只是很押韵罢了，把他彻底粉碎一下，你是条屎啊，你是什么什么的，反正 很低俗吧，也很无聊，基本上就是看一看图了就完了。没想到这个埃尔多安呢他怒了是吧，他就很多帮手查法典，查德国的法典，说哎，德国有这么一条法律是吧，侮辱外国国家元首，我可以请求德国联邦政府帮我当原告告他。哎，他跟默克尔说了，你帮我告他，他侮辱我了。大家一看还真侮辱了啊，整个媒体就开始大宣扬大波这叫什么呀，掀起一盘波澜了 是吧，就是说我们是个民主国家，言论自由是吧，想骂谁骂谁是吧，也没有涉及到这个种族歧视，这个是可以骂的， 但同时也是一个法治国家，既然有这条法律是不是应该遵守 啊，对，这默克尔权衡来权衡去是吧，我既然要跟你谈话是吧，默克尔昨天还刚到了，刚去了土耳其啊，揭幕了一个难民营啊，难民看着很好看，他既然我要去土耳其那我就得当孙子了，我想来想去是吧，一个一周之后就说我帮你当原告是吧，同时呢这条法律现在就废除了。 嗯 啊， 但是稀罕的是你说这个土耳其总统他日理万机的，怎么这么一首小诗啊，可能局部范围内他那天就打开电视不小心的听到这首诗了， 他 能传到他哪都 是，肯定不是他看，他也不懂德语、 嗯、 他就是他有很多帮手嘛对吧、 嗯、 养了不少人嘛、啊、 所以说要 对吧，土耳其大使馆也不是吃干饭的呀， 嗯、 啊、对吧， 对吧，业余时间看个电视，这样关键时刻能拿出来说事儿、 啊、 对吧， 估计是专门有人帮你看着这个媒体的走向的， 所以看电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啊、专门有人估计专门有这工作啊，专门有这工作、啊、关键是这个法条是怎么出现的，很奇怪是吧、 嗯、 怎么会有这么一条法条，国家都忘掉了，这德国这些搞法律的人是吧，是什么刑法里面第130条第几款的之类的，法条怎么出现的呢，是18几几年的时候啊，德国统一之后，这个德皇为了避免这个跟其他的一些这个当时都是君主嘛，欧洲各个大陆出现一些这个外交的风波，那就出这条法律，我们的德国人是不允许侮辱任何一个国家元首，当时不叫元首，叫 Majesty， 是叫陛下，叫什么呀，陛下、 嗯、 啊，不能侮辱其他的一些这个 君主 啊。后来呢这个尤其威廉二世的时候他很疯狂，有一年他一下就因为这个法条就逮了1000多个人，总共一年之内啊逮了1000多个人。当然了这个德国这叫什么 Deutsche Reich 完了之后呢就是民主国家了，魏玛共和国。这魏玛共和他们就抄一抄就把这个君主改成了国家元首了，就把所有法条就这么抄回来了，可能也改了其他，这就没改。之后就是纳粹， 咱们也不说抄，人家叫承袭。 承袭承前启后嘛啊。然后纳粹之后呢又是这个新的这个Bundesrepublik 是吧，联邦德国，联邦德国也就这么承袭下来了，一直承袭到现在21世纪啊， 出现这么一个事儿之后，发现啊，几百年前的法条现在又用了一回，啊，这默克尔也真是，啊，起到了一个小的在法律上一个啊历史性的时刻，是吧？又用了一百年前的一条法条，然后就同时把它废除了。这是一条吧？是默克尔。当然，今天又出现个大事儿，是什么？不是大事，小事儿吧？烦心事儿。媒体爆出他欠了他们党费，9500多欧元， 相当于他一个月的工资， 差不多吧啊。 这是两年的欠的 党费啊，欠了人2年党费啊。 通常来说，咱们欠钱还会收到一个这个欠钱通知 啊， 怎么讲？ 阿诺， 妈诺， 就这么个意思吧，滞纳金吧，反正是叫滞纳金的， 滞纳金、哎、 啊，他就没说叫要不要他叫滞纳金是吧？ 就往往这个滞纳金比你本身欠的钱要高好多。 啊，对，但他一般滞纳金不管你欠多少钱，他都是按这么算的，可能是吧？啊，但不，也可能。好吧，反正 但是默克没有要求滞纳金。 媒体也没说啊，说这个钱是怎么出来的呢？是他是没钱州啊，不是没钱，就是 Mecklenburg-Vorpommern， 我们翻译成没钱州。这个州的崔德乌，他默克要往这个州那交钱，然后呢？这个州的崔德乌他说了，基民盟啊，他的一个党就说，所有不在这个州工作的这个我们党的党员啊、是在联邦政府工作的党员，要联邦政府对他的补贴那些钱要交6%给我们党自己，因为没给我们党工作。在这个州默克尔就是这6%欠了1年多，快2年了，总共欠了这么多钱啊，挺衰的吧，就是也没人，也是小故事。 当然，虽然名义上是默克尔签的，但我想实际上，会被炒或者会有麻烦的是他的理财顾问。因为像他这么日理万机的人，这种事情一定是有很多个理财顾问，像税务啊各种的，对吧？帮他去代理的。 应该是吧？应该是吧？谁知道了？好，我们说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今天第一个话题。 嗯， 是什么呢？本周四。4月21号是英国女皇伊丽莎白2090岁生日，哎，我们又提到她了啊！ 啊，这个我们70是古稀之年 啊， 80是两个捕获之年， 耄耋嘛，这 当然耄耋啊，不好意思啊，没有文化， 叠了吧？谁知道了？80就是耄是吗？90是叠呀？不太懂，不太懂啊，怎么说呢？有意思的是什么？他90岁了，是吧？你想他，这是估计是全世界这个创了记录了吧？他是这个在位时间的时候，这个年岁最高的一个国家的君主了，是吧？90岁还这么健康，看起来是吧？ 这老太很可爱啊，很受人民，各国人民对吧？ 嗯， 曾经旅游的时候碰到澳大利亚的一老头 啊，是吗？啊，咱们啊，对， 对，一个农民嘛，就特别的。 爱戴他，并不是爱戴他，是因为当时我们提到了这个，为什么你们澳大利亚还要让英国的这个女王当你们的国家元首？才是说我们想了半天，就是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当元首不喜欢，但是要不要他当，不让英国女王当元首，让谁来当呢？ 就会很麻烦， 也不能自己再找一个女王，找一个国王是吧？就很麻烦，干脆就这样得了。 哎，大家还是生活那么愉快，对吧？管他谁当元首呢？ 啊，对，这么个意思吧。说到这个90岁啊，还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德国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短剧，叫做 Dinner for One， 啊，它的德语原名就是这个90岁生日，是这个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短片吧，大概就10几分钟黑白片儿。是这个片儿呢是 NDR 拍的，40年前还是几十年前呀？他最后被翻拍了100多次，这个翻拍次数是世界创了世界纪录的，基本上都是德国人翻拍。当然这个片呢，它是德国人拍的，是一个英语的片，内容也很无聊，就是一个老太太她过90岁生日，找了个老头，这老头帮她当这个侍 管家， 管家啊， 对，在餐桌上就负责倒酒 啊，倒酒 服侍她吃饭这件事情。 对，就是这个90岁生日她怎么吃饭， Dinner for One 是吧？就她一个人上来给他前餐的时候放个什么，跟他说都用英语，再倒个酒，倒个酒完了请他 toast 一个是吧，再走过去巴摔一下，没摔着，半个跟头， 然后再改这个酒，哎，主菜再吃什么啊？再给倒什么什么酒啊？饭后甜点吃什么啊？再倒什么什么喝的，就这么说，又摔了几次，这都没摔倒，啊， 是不是？期间老太太还幻想，就是那么大一个餐桌， 对，给每个人又都敬酒，然后那个老头呢，每次都是跑到那个地方，举个杯喝个酒，越喝越醉，啊， 啊 他还伺候人的， 嗯， 就这么一个。相当有意思的 情景喜剧，小喜剧， 小喜剧，十几分钟也就， 嗯，看的时候很快乐，但是偶尔可能真的想到老年的孤独寂寞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他。 啊，对，这个现在发达国家是吧？像德国这样的也是养老问题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也正说了嘛，这两天啊，说这个有人提议啊，下面这个上面的人说，我们要不要把现在这个。退休拿养老金的日期咱们再往后延一延，延到第七十岁啊，整个人就说什么七十岁能活到七十岁吗？ 但是这就后话了， 这就后话了，后来今天又说这个没这么事儿，我们不可能七十岁的时候再发养老金的， 嗯， 他们的 casa 是吧，他们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Hinton casa 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这个不是公司啊，养老保险的他们这个库啊， 嗯， 也快空了， 保险库， 嗯， 好，那我想以上就是今天的四个话题。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还关于英女王的， 嗯， 英女王的还有个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它是估计是所有全世界国家的君主里面唯一拥有LKW 复合衫。 那就是他能开货车， 对，大货车司机啊，能有大货车驾照。 那这么说，以后去高速的时候，你没事儿往货车那一溜瞟瞟，能瞟到英女王？ 他没有，他现在肯定不开了，是吧？他当时二战的时候，他但是也是服役了，服役他就是开大货车的，估计也就是王室表个态嘛，啊，真正也没有去前线。 那这还算是多才多艺的。 多才多艺吧。当然了，这个王室会一些手艺也不是什么特别的特别罕见特别新鲜的事情，比较最著名的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估计原来奥地利的这个统治的这个家族吧，他们家族就是任何一个家族成员都必须要会一门手艺啊，就是手艺啊，园丁啊或者说是木匠啊什么的，万一出什么事儿的时候是吧，还能有一口饭吃。 我这说相声算不算一门手艺？ 这个相声是一门艺术，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他说一个皇室成员，哎，出来说相声， 应该不算手艺了，是吧？这个手艺就是说你怎么着去哪儿都能用得上，是吧？不至于饿死，我就这么理解的。 嗯， 好像他们都是弄些手工的活。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女王，她哪来那么多钱？她 哪来那么多钱？对，我们也想知道呀。这很显然应该是国家的支持，就是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爱戴。 嗯啊，人民未必爱戴是吧，就是纳税人都说我纳税怎么都给他们家那么多钱呀，让他们这么挥霍是吧，还出那么多丑闻。但实际上呢，查了一下不是这么回事儿，这钱啊本来就是该他给他的，而且呢还亏了人家英国王室。 嗯， 是怎么着，原来他几辈子几钱呀，有一个英国国王，他整天吃喝嫖赌还是怎么着的，反正花钱如流水，后来就不够钱了，不够钱就跟议会说了，议会给我点钱吧，不够花了，议会那哪能随便给你啊，讨论他讨论去，这样议会说你把你所有的这些资产是吧，你的土地你的房屋是吧，都给我们议会，都归国有，我们把你这些东西包装一下，整些公司是吧，皇家地产公司，然后呢我们国家国库每年给你投这么多钱都给你，这公司收益全给我们国家。王室一想也行， 这就是一卖身契了 啊，就 是他是永久的就把自己的皇室卖给的管理权。 对对，然后呢每年就都拿那么多固定的资产给他们，但时间一长呢，这个管理的比较好他就亏了，拿的股份实际上百分之比就越来越少，但是钱其实是越来越多，就是这样的。这事儿怎么说来呢，是这个英国女王啊，她那个头上有个皇冠是吧，皇冠上有个大钻石特大，叫什么山之光。 嗯， 那钻石啊是印度的， 当年是殖民印度的时候，哎，怎么着搞出来挖出来的，哎，就给他了， 就进献了， 就进献或者就弄到英国去了，后来到英女王皇冠上，砰，按上去了。印度有很多人都说那是我们的，还给我。英国说不是我的，那是公司的。 嗯 啊，怎么着？ 那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历史问题，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合法手段，当初的所谓的合法手段嘛，因为整个印度也是他们殖民地，是吧？这个之后就很难说了，这个， 嗯， 就像很多怎么说呢？我们这个我国的很多文物嘛，是吧？都留到了很多世界的这个大的博物馆里边， 嗯， 我们也追回不来。为什么？因为当时政府你合法手段出境的，是吧？ 嗯， 政府也盖了个戳的，啊，出关是正常手续的，那你就很难再追回来了。 这杨主播总是关注英女皇，跟我们荣誉之地有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太大关系，就是他这不喜庆嘛， 嗯， 啊，他也没什么，就是喜庆。那么今天就到这儿吧。 行。 你还想说什么？ 你不是转着想说，如果不说他的话，就是一些不好的事情。 对，你说不说他还能说什么呢？对吧？最近这个德国也就没什么好事，是吧？整个欧洲都是这个，又不恐怖袭击、难民危机。是吧？养老问题、金融问题，对吧？现在又出了这个另外一个啊，还叫什么呀？冯塞卡、蒙塞克那公司的这个叫什么呀？黑名单 啊 的问题。 嗯， 啊，德国人大概有好几百 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吧啊。嗯， 行，希望我们下次播节目的时候。咱们能够谈谈这些危机，也不是， 也可以谈谈。下次我们可以谈一下难民危机，啊，好，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Bielefeld, Radertal, Nippes voll.Ich pech und kalk Überall Jeden Fans Vom FC Köln In Rio In Rom Je leb ich rum Und habe Rat Überall Jeden Fans Vom FC Köln Freud Oder Leid ZukunftDas verbindt FC Köln Auf für, auf zurück Neues Spiel, heißt neues Glück Neue Völk